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不久之前，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生育问题也接踵而来。其中高龄产妇如何顺利生育二胎也成为了热点讨论的话题。今晚我们邀请产科权威专家和您聊聊高龄产妇生二胎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儿。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生孩子的事情啊。刚才呢已经提到了，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呢相关媒体的最新报道，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呢日前表示，全面两孩的政策必须依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将会修订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各地不得自行其事，最终政策的落地时间将会保持一致。之前呢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到底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事儿算是合法的？刚才玉龙也和大家说了新进的一个相关新闻的消息。我们从这个政策的角度说完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再从科学的角度跟您来聊一聊关于呢生二胎这件事儿啊。对于呢啊还没有生过孩子的人，或者说年龄还比较轻的妇女而言呢，这不算是一个太大的事儿。但如果说有过剖宫产的经历，或者说年龄已经大了，可能生孩子这件事儿啊就得多想一想了。尤其是啊，我昨天刚刚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事件呢很多朋友呢都在朋友圈的转发当中看到了，有些人还说，哎呦，这看完之后让我挺害怕的，我这到底是生还是不生呢？在前天晚上的8点钟，朝阳医院产科主任陆军力和其他的医生，包括和一位产妇，是经历了一段生死时刻啊。经过了9个小时的团体协作，10名医务人员呢最终是成功的完成了胎盘穿透产妇的剖宫产的手术。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产科主任陆军力，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在前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以及呢对于高龄产妇而言，这位专家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欢迎陆医生。您好。 你好，大家晚上好。 刚才呢我跟各位说了，就在前天晚上，您呢和其他的医生啊共同呢是完成了一例非常非常难的手术。而且我看新闻媒体的报道说，这个呀有种九死一生的味道，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可能这个产妇的性命就难留下来了。 对， 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为什么生孩子会生出这么大的事儿来？ 它是一种就是我们叫瘢痕子宫，就是曾经做过一次剖宫产。 嗯， 这次怀孕呢，这个胎盘呢就是直接种植在了就是子宫宫颈口和上一次剖宫产的这个瘢痕部位。 嗯， 那么由于这个瘢痕部位的血供不够丰富， 不能够充分的供应胎儿，那么这个胎盘呢，它就穿透这个，就使劲往子宫肌层里生长。 嗯， 那么这样的话，一得到足够的血液来供应胎儿， 就是等于说，当时这个着床的时候，它是长在了伤疤上。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医学上叫做，就是它深入到基层长，就叫胎盘植入。 嗯， 那么胎盘植入它的程度也是分成几种不同的情况。 嗯， 它呢属于最重的那一种，就是完全穿透了子宫肌层， 就 然后 从子宫里面长出来了，是吗？ 对，又穿越了子宫肌层之后， 哎， 长到了这个膀胱后壁还有腹壁上。 这个小朋友对妈妈也太狠了。 因为他要生长嘛，就是 这也是生命的力量，没办法。 对对。嗯，那么另外那天手术，事先呢，我们已经这个知道他的病情非常非常危重。 嗯， 我们在事先有两三周的时间一直在做充分的这个术前准备。 嗯， 啊，包括我们相应的各个协作的科室，啊，包括这个我们科，我是产科主任，另外我们妇产科的大主任张振宇主任， 嗯， 也在反复的跟这个大家一起在探讨，就是这个手术当中可能的风险， 嗯， 以及相应的预案怎么做， 嗯， 各科室之间怎么样相应协作，都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 嗯， 在这样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呢，手术还是异常困难。 嗯， 因为它穿破子宫到膀胱之后呢，这个止血就非常困难。 对， 所以最终手术呢，历时时间也很长。 嗯， 出血也很多。 但是最终母子平安。 对，还是母子平安。因为出血1万多毫升，对于一个产妇来讲，她的血都换了两三次了。 对啊，人也就是4-5千毫升吧。 对，那这样的话呢，她我当时跟这个家属还解释，我说出一万多毫升血，我们给她输1万多，并不等于这个人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说出了血，输上血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对啊， 实际上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嗯，人在失血之后再给她输进去血，那么这个细胞它全身的各个器官和组织，它会有一过性的失血的过程。 嗯， 这对于细胞也就是全身各个器官的组织都会有损，有一定的伤害。 嗯， 那么这个伤害呢，不是说就是马上就可逆的，它得有一个过性的过程。 嗯， 那么所幸的是，我们当时救治也非常及时。 嗯， 那么术中各器官保护的都非常好。 嗯， 现在呢，他还在康复当中。 嗯， 恢复的还不错。 哎呀，那真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刚才就想问问您的是，就是现在咱们的科学技术已经都发达了， 嗯， 在她开始怀孕之初，难道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吗？那个时候如果终止，是不是要比后来这么大动干戈或者这么大的风险要好一些？ 对，实际上如果她要是在早孕的时候做一个 B 超检查的话， 嗯， 能够发现这个胎囊种植在了瘢痕上。 嗯， 那么在医学上这种疾病我们叫做瘢痕妊娠。 嗯， 那么瘢痕妊娠呢，通过早期的治疗就可以预防后边的这些事情。那么但是这个孕妇她早期可能没有去检查，3个月以后她才去产检，可能错过了最早的那个时机，等着3个月以后到他从20周转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发现胎盘就已经穿透子宫肌层了。 嗯， 这个时候如果想放弃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即使当时放弃，子宫也有可能切除，也有可能出血，很多的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当时跟他沟通了之后，他说与其那个时候也是切除子宫，可能他想冒险再尝试一下，就是孩子也能活的情况下再终止这个妊娠，可能他想着更好一些。 嗯， 我们从医学上考虑也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就让他尝试着就继续妊娠了。 嗯， 一直到36周。 对对对。 嗯， 咱们刚才在节目之前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还跟我说，说担心这个事儿把很多想生二胎的朋友给吓着了。 嗯，前两天这个朋友圈，因为当时我还没下手术，他们就把这照片就已经传出去了，都朋友圈都爆炸了。 嗯， 然后好多人都在恐惧，说还有人说二胎这个且生且珍惜啊，大家一定要要这个仔细的考虑一下再生二胎。 对， 很多人都害怕，都不敢生了。 嗯， 说不敢拿命去交换。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没有那么可怕。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也就是曾经做过剖宫产再次妊娠种植在胎盘上这个问题呢，它的发生率不是特别的高。 嗯， 不是所有的生二胎的人都这么高的发生率。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早期就及早的去做这个检查，即使种植在这个瘢痕部位的话，我们早做打算也是可以避免的。 嗯，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不要过于的恐慌，但是呢还要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 对，接下来我们就 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去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今儿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高龄产妇生二胎，你应该知道的。其实呢高龄产妇生二胎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说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也是从产科专家的角度来看，关于大家再去生二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提供给各位。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直播的时候通过短信的方式参与到直播当中来，也来聊一聊您对于这个话题啊有什么样的疑问，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 不久之前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生育问题也接踵而来，其中高龄产妇如何顺利生育二胎也成为了热点讨论的话题。今晚我们邀请产科权威专家和您聊聊高龄产妇生二胎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儿。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生孩子的事情啊，关于高龄产妇生二胎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儿。刚才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产科主任陆军丽，跟大家讲了一下在前天呢经历的一个非常令人紧张也惊心动魄的一个生产的过程。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接下来呢玉龙还要跟大家来说呢，继续啊也有这个法律法规最新的这个消息来和您分享。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日前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根据呢18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将提请呢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已经相关条文呢要做适当的修改，配套的法规律规章也要进行相定的修订。重点来了啊，在法规修订之前各地仍要执行现行的生育政策，这个政策呢刚才也跟各位讲落地的时间会保持统一，但是目前为止是什么政策还得继续执行。接下来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在想，那么我们在等待这个政策落地之前自己的身体包括其他方面对于如果要生二胎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我们呢继续有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产科主任陆军丽和各位来聊一聊。欢迎陆医生回来，你好。 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先来说，就是在您看来啊，如果呢还有妈妈要生二胎，咱们给她来排个顺序，因为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风险嘛，我们就按风险来排顺序，您觉得会怎么排？在不同的这个风险类别当中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呢？ 实际上按照风险来说可以把我们想生二胎的人分成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年龄也小，那么他第一次也是自然分娩。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风险最小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他年龄也小，但是呢他曾经做过剖宫产。这一类是风险有所增加。 这个就像咱们一开始 说的这种情况。 您这个亲历的手术是一样的。 对，第三种情况就是他自然分娩，第一胎自然分娩，但是呢他现在35岁，或者说他到分娩的年龄是35岁。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他既做过剖宫产，他又35岁以上，这样的是风险可能最高的。那么这几种情况呢总体来说呢可能第一种情况就是年龄小，第一次呢又是自然分娩，那么它的风险最小。但是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自然分娩曾经自然分娩了这次风险小而就不做正规的产检，也是错误的。 就还要跟第一次一样。 对，好多人在说这个第一个孩子当保养，第二个孩子当猪养，我看也朋友圈里有的时候也会说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不要以为我反正风险小我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就不做检查了，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就说要正确对待这件事情。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过剖宫产病史的，无论他年龄在35岁以下或者是35岁以上，那么他的风险都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就有可能会有中央型前置胎盘植入。 我觉得这个咱排第二，但是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已经足够大了，那再往后说的话后面那风险得多大呀？ 如果说就是还有一类是高龄的，那么高龄加剖宫产可能风险就更高。但是现在刚才咱们一直说了剖宫产的风险了，还没有说高龄的风险。 对，我们先来说那个剖宫产的风险。 剖宫产的风险呢实际上对于再次怀孕来说一个主要的风险就是担心这个 胚胎这个胎囊种植的部位不好， 嗯， 它或者是就是种在中央型前置胎盘，就是种在这个子宫下段靠近宫口的地方，这叫中央型前置胎盘。中央型前置胎盘如果胎盘附着在后壁，子宫后壁，它风险还小一些， 嗯， 如果附着在子宫前壁，就容易有胎盘植入。 哦， 那么也有专家或者有的国外的专家做过一些这个科学的观察，大概可能有20%啊或者50%等等，报道不同啊，有它的这个植入的这个发生率。 嗯， 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曾经做过剖宫产，这次胚胎种植在这个瘢痕的部位，它是风险很大的。 嗯， 那么提醒我们的孕妇呢，但凡是做过剖宫产的这个手术，这次怀孕的时候呢，要提早做检查。 嗯， 就是一旦怀孕之后要确认一下，看看她的胚囊种植的部位合适不合适。 嗯， 另外在孕前呢，她也做一些咨询。 嗯， 就是要咨询医生，多长时间可以再怀第二个小孩？那么另外也要做一些检查，看看她那个瘢痕长得，好不好，就是第一次手术的瘢痕愈合的怎么样。 嗯， 不是腹壁的瘢痕，是指的子宫的子宫上 的瘢痕 里边的。 这怎么看？用 B 超看吗？ 通常对，是用超声去检查的。 那就是说在怀孕之前还得先问问医生，来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现在长好了吗？现在是不是可以接着种地了？ 对，要评估一下，要孕前评估。 嗯， 那么实际上有关剖宫产再次怀孕，就是这是一个主要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呢，就是她的子宫曾经切开过，有过瘢痕。 嗯， 那么在孕期呢，就有子宫破裂的风险。 嗯， 那么如果第一次剖宫产她做的是子宫下段的剖宫产，那么她破裂的风险相对还偏小。 嗯， 如果她第一次做的是古典式的剖宫产，那么再次怀孕风险就更大，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建议妊娠的。 嗯， 但是就咱们国家来说，应该说，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开始做的剖宫产，几乎都是子宫下段的横切口的剖宫产了。 嗯， 但是有特别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就有中央性前置胎盘，或者有其他的病情，有可能是做的体部的剖宫产，也就是古典式的。 嗯， 所以说呢，这个要孕前咨询一下医生，要看一看的剖宫产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哦， 另外她手术当中缝合的情况、术后伤口愈合的情况，来判断这一次妊娠当中子宫破裂的风险大还是小。 嗯，哎呦，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给大家总结一下，要是打算生之前跟医生多见见面，听听医生给您的建议。 对， 预防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减少风险。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种。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高龄的产妇。 嗯， 高龄的产妇呢，实际上可能年龄越大，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35岁以上就算高龄了，是吧？ 应该说35岁就是指的分娩年龄。 嗯， 就是如果怀孕了预产期的那个时候是35岁，我们 这也算高龄了。 对，我们就认为她是高龄产妇。 哦， 那么高龄产妇一个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 嗯， 另外呢，孕育的宝宝的出现异常的可能性也稍微大了一点点。 嗯， 但是并不是说划等号的，说你高龄你就一定有各种疾病合并其他疾病，高龄你的孩子一定有问题，不是这样。 嗯， 这个是在人群调查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就像是到了冬天得感冒的人会多一点是一样，并不是说到了冬天大家都得感冒。 对对。嗯，所以说像这个35岁或者高龄的这个产妇呢，如果高龄的这个女性吧，打算怀孕之前也是要做一下身体检查。 嗯，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嗯， 心脏情况怎么样了。那么她是不是有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类似这样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评估就要进行。 嗯， 在孕前就要进行。 对，这个仅仅是针对高龄产妇。 对，这是高龄女性孕前。 嗯， 那么在孕中呢，可能她们发生合并症的并发症的机会也多。 比如说 她怀孕前血压不高。 嗯， 那么怀孕之后血压高了。怀孕之后出现了糖尿病了。好多孕妇说，哎，我们家也没有糖尿病病人，我从来没有，我们家几辈人都没有糖尿病，怎么我就得糖尿病了？这个是怀孕之后身体的一些变化。 嗯， 那么我们医学叫妊娠期糖尿病。 嗯， 那么妊娠之后得的这种糖尿病，这些在高龄的产妇里头 发生率可能高龄的孕妇里头发生率会高一些。 那这个糖尿病会伴随着孩子降生自动会终止吗？ 嗯，应该说60%-80%可以恢复到这个孕前的水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重的 哦， 那么在产后也回不来。实际上这个怀孕就相当于对你的糖代谢的一个小测试一样。 嗯， 那么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些孕妇呢，说明她身体的糖代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欠缺，尽管她在产后恢复了，糖尿病已经就是没有完全恢复了，但是可能在十几年之后，等她年龄大一些之后，糖尿病有可能还会找到她，所以说她的糖代谢是有一点点欠缺的。 那照您这么说，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自己还是得留意一点。 对，即使是产后，将来饮食还是要控制。 嗯， 所以这是怀孕之后有可能高血压、糖尿病， 嗯 啊，或者是子痫前期，我们老百姓叫妊高症， 嗯， 就血压也高了，尿蛋白也出现了等等， 哦， 类似就是和怀孕相关的这几种这些特殊的情况就会发生。 有一个电影叫《北京遇上西雅图》，您看过吗？ 看过。 其中不就是 对，最后那个 汤唯演的那个角色 就 是孕高症了， 对，他就是妊高症了。 就这个，嗯，对，这个妊高症在之前电影里也没有表现出他有任何的反应，就是突然嘎嘣一下就倒那儿了。 对，他那个画外音也好，后来解释说是他是妊高症了，实际上电影演的通常跟我们生活还不太一样。 嗯， 实际不可能说他前面一直很好，突然一下子就晕倒了他就妊高症了。 嗯， 实际在那个之前他可能有腿肿啊，有血压的升高啊，有这个头晕不舒服啊等等，最后他发生那么重的，或者抽搐也好，或者晕倒也好，那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了。 嗯， 在那个之前是有先兆的，这个通过孕期的定期检查，应该说多数90%都是可以早发现的。 嗯 啊，不要等着抽起来了，或者是最后都晕倒了再发现 啊。我一直以为说那个是不是看不出来， 嗯， 就突然一下就咔嚓就倒那儿了，才发现，嗯，哎呦原来有病了。 他不是所有的都能发现，有的， 嗯， 有的病进展的特别迅速，一下子就像我们有的病人一个星期前他产检，刚20多周，一个星期前产检还非常的， 嗯， 非常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一个星期再来可能他已经是很重了。 嗯， 这种情况有，但是少数。 嗯， 多数的妊高症它有病变的有一个进展过程。 嗯， 那么经过严密的产检还是可以发现的。 您刚才提到的妊高症包括孕期糖尿病，这些是不是会随着高龄产妇她的年龄增大得这个疾病的几率会增高？ 对，它的发生率要比年龄小的人要发生率高。 哦， 所以他们做产检可能更要频率更要高一些。 嗯，好，我们再来说最后一种，您刚才说的， 嗯， 这风险可能是最高的一种。 对，最后一种情况就是那么他有高龄，他又有剖宫产的病史，这对于孕妇来说身体状况就是等于是双重的这种风险。 嗯， 那他肯定就两种，刚才这两种情况的综合，孕前又要评估自身的状况，还要评估瘢痕的厚度， 嗯， 子宫的切口长的愈合的情况，那么孕期还要提防着那些并发症的发生。 嗯 啊，自身身体并发症的发生，还有提防着子宫破裂会不会有，还有这个胎盘会不会有植入等等，类似这种情况可能就是风险更大一些。 嗯 嗯，那么刚才还没有说一个高龄产妇他们的宝宝的问题。 哦， 也就是说35岁以上，可能就是这个在孕育胎儿的时候，这个胎儿它的染色体异常的发生率会高。 嗯， 也就是说它的发生率会高，但是不等于它就是直接它的孩子一定有问题。 嗯， 这个大家也不要恐慌啊，实际上就是说它的发生率高的高了呢，就是要引起这个自己也要重视，产科的专家就是为他做产检的专家也会提醒他。 嗯， 那么要对这个孕妇的孩子呢要做产前诊断。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在她怀孕当中就要对于孩子染色体情况进行这个诊断。 嗯， 有好多人说，哎呦，染色体异常是不是我们遗传给孩子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个胎儿染色体异常并不意味着父母的染色体有问题才会这样，而是就是这个父母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精子和卵子在结合，它的染色物质结合之后形成一个新的人的时候， 嗯， 我经常说编程啊，实际上是细胞的分裂。咱们学过生物学， 嗯， 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细胞在重新分裂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错误， 嗯， 而导致了它的染色体异常。 嗯， 那么这种染色体异常的孩子，可能大家听说的更多的是唐氏儿。 对 啊，就说唐氏宝宝。 对， 那么唐氏儿指的就是这个 21三体异常，那么也有其他的那个18三体和13三体，也就是染色体是排序号的，18、13、21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常见的是21号的出现了异常。 对，这个最常见。但是即使它常见，它的发病率也没有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也毕竟是常见的，所以说呢，就是随着女性的年龄越大，那么她在孕育新的宝宝的时候，可能在细胞的分裂过程中就会出错。那么所以要对这样的孕妇，她的胎儿呢要进行特殊的检查。那么特殊检查就是对她的宝宝的细胞，我们都知道染色体是在细胞核里头，所以拿到他的细胞，对他的细胞成分进行检查。那么这个拿胎儿细胞的成分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有创的检查过程。比如说我们做绒毛的活检，做羊水穿刺，做脐带血穿刺，拿到的是胎儿的成分，来进行对他的细胞的他的细胞核里边的染色体染色物质进行检测，从而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有染色体异常。 这个在您看来都是必须要去做的。 应该说就是如果好多人说这个是有创，我不想冒这个风险。 对啊， 那么不想冒这个风险，你就要冒着胎儿是异常的而你不知道的风险。那么这个染色体异常的孩子，他通常都是智障的孩子，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那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那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对于孩子本身也很痛苦。没有人能够养他一辈子，这样一个孩子完全没有生活能力，所以说呢，让这样一个孩子出生，你要权衡，应该说是国家也好，医学也好，整个产科医学界来说，是不允许这样的孩子出生的。大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在孕期就找到这样的孩子。从而终止他。 对，咱们现在都说优生优育嘛。 对，但是在西方可能概念跟咱们不是太一样，说这个孩子就是上帝给的礼物，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畸形的孩子，我要把他养活把他这个生下来。那么我们中国的优生优育应该说更提倡的是这个要尽量生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 对，我们生出来的宝宝都是能够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好宝宝，健康的宝宝。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刚才提到高龄产妇生二胎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儿。今天的产科专家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也跟大家提了几点啊，从风险的角度来讲是分了四类。那么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儿呢我在准备咱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也是看到关于生二胎这个话题呢，也有人呢也是拿欧美来做比较啊，说这欧美呢现在有医生赞同女性40岁以上生孩子。这是什么情况呢？美国休斯顿大学一项女性研究课题表明，女性在35岁甚至40岁以后生下的宝宝很可能更聪明。他们还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好莱坞著名的影星38岁的珍妮弗·洛佩兹，还有呢41岁的影星哈里·贝瑞，以及呢41岁的萨尔玛·海耶克啊，都是纷纷呢是生了孩子，而且呢这孩子都挺好的，就说你看人家这年龄都那么大了。啊，就生出来的孩子也挺健康的。然后这些女明星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哎，我觉得我的选择挺好的呀，你看我在年轻的时候尽享人世繁华，到我有了一定岁数的时候呢生个孩子享受为孩子奋斗的乐趣多好啊。于是有人就说这个生二胎的妈妈们也不要着急嘛，你看人这个好莱坞的女明星啊都这个时候才生，你们急什么。但是我也听到有人说啊，说那不一样，这个人种的问题，人家那个喝牛奶吃牛肉长大的人和我们这喝豆浆吃玉米长大的人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说法。然后还有人说呢，说那是因为他们的好莱坞明星是生活条件好，过去保养的好啊，就说挺好的。关于这个话题，我还亲身的经历过一位，就有一位呢也是华裔的前洛杉矶的市长，我曾经采访过他，他当时出了一本书叫30岁前别结婚。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呢，他带着他们家的俩孩子，一个孩子是他38岁生的，另外一个孩子是他41岁生的。他就跟我说你看我生了孩子这个在我这个高龄的时候生的，这孩子也很健康啊，哎，我觉得也挺好的呀。所以我就一直认为说这个女人干嘛那么早急着结婚，干嘛那么早急着生孩子。哎呀，所以你看这个关于人的这个生命生孩子这个传承，各种各样的观点都非常的独立且对立。今儿呢跟您聊聊这个话题，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实际上这些明星的这些情况都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嗯 啊，我刚才说了，高龄的产妇她生孩子本身的健康问题，还有胎儿的健康问题， 嗯， 都可能是一个问题。那么这是在普遍的人群里头，这个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的，它是一种规律。那么有关这些明星呢，他们只是个人的现象，那么他是在应该说全球这么多人的基础上，只是偶尔有这么几个人，他们代表不了绝大多数，所以他也是特殊情况。当然另外35岁以上呢，说他们的宝宝有可能不健康，孕妇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嗯， 也不是划等号，他也不是说35岁以上就绝对有问题，只是说他的风险增加了而已。但是要说越年龄大孩子越健康，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嗯， 啊，他们只是个别的现象。另外呢，这个孩子的健康不健康跟饮食没有关系啊，就是跟他吃的牛肉也好，吃什么高级东西也好，应该就是肯定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他们搞辅助生育的已经非常明确，35岁以上他的怀孕的能力是下降的，那么40岁以后，这个他的这个孕育宝宝，就是他能够怀孕的能力就更是下降了。因为这个女性的这个卵子呢，它是与生俱来的， 嗯， 它一生有多少个卵子，它在出生的时候这个卵巢就携带了， 嗯， 那么这个卵子在它的卵巢上携带了这么多年，携带的时间越长，它就受到外界干扰的时间越多， 嗯， 这是一个。所以说它年龄越大，卵子的质量有可能会越来越差，那么在孕育宝宝的时候有可能会分裂的过程能出现错误， 嗯，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它的卵泡越来越少。一般的认为35岁，尤其是40岁以上，这个卵泡的数目越来越少。 嗯， 那么很有可能它的卵泡也许就用光了，那么它就失去了孕育的机会。所以说，最佳的孕育的年龄应该说还是20多岁，那么到35岁之间的，就是早一点更好。 嗯， 可能在我们城市里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嗯， 也不要求说你35岁之前没有生上，你就一定不能生了，也不是这样，大家也不要气馁。 嗯， 也就是说，结合你自己事业的情况，你打拼的情况， 嗯， 那么在这个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早生孩子。 嗯，哎，一句话，赶早不赶晚啊，生孩子这事儿一定是早一点儿。当然了，现在已经是有了相关二胎的这个政策呢，我们今儿也在节目中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具体的一些政策落地的时间，还要等待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部门来去制定或者修改相关的法律，来最后呢统一全国落地。那么关于其他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话题，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嘉宾呢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做了全面的介绍。再次感谢北京朝阳医院产科主任陆军力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最后送上一首歌《健康快乐》，祝愿所有的妈妈、所有的宝宝以及即将出生的宝宝们健康快乐。 我想你已经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 纪实文学联播节目将为您推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莲，演播阿达。 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抗战史上，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百团大战、长沙会战都被浓墨重彩地描绘过。而我们的古都北平呢？当日寇的炮火轰开我们国门的时候，当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北平怎样了？北平人民怎样了？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日子。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的作家，当我环顾四周时，发现